酒店，在入住酒店之前都食肆用餐。这个少女怀疑违反检疫令，已经送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检疫。网上昨晚流传一段短片，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子在一间食肆用膳，期间由食客发现这个少女的手上带有疑似检疫的监察手带，拍片人士说会报警。内地传媒报道，武汉市以外的湖北省地区将会在明日凌晨零时起有条件解除离开湖北通道的管控。湖北省政府网站公布，为了令武汉市以外的湖北地区有秩序恢复对外交通以及复工复产，居民可以凭湖北健康证明绿码，再接受检测之后就可以安全有序离开湖北。不过当局仍然对武汉市继续实施严格管控措施，预料将会根据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情况，由下个月8号起解除通道管控，有条件复工复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晚至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44点，升948点，总成交金额1,08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1点，升2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4.6，升16.6。阿里巴巴173.8，升3.8。建设银行6.25，升2.9。中国平安73.65，升2.75。美团点评85.9，升5.1。中国移动56.7，升3.35。友邦保险64元，升2.5。工商银行5.17，升2.1。港交所222.6，升11.2。信宇光学科技103.1，升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9.047，瑞士法郎7.943，澳元4.627，加元5.388，新西兰元4.516，欧元8.4068。每百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38。日经平均指数报18,092点，升1,204点。港金现价报14,540元，升79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74.73美元，賣出1,57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两线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港岛东区走廊有工程要做，东行去茶湾方向介乎惠源道至到糖水道一段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新界的西贡都是有工程的，濠涌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以及鹿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的一段，分别都会有封路措施的。期间一带将会有临时的交通安排，驾驶朋友经过时候请留意交通标志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作曲有古词啦，填词有 Dash， 编曲有古词，而监制有廖子华加埋 Dash， 有呢一首新嘅派台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一切正常》，讲嘅系啲乜嘢呢？你都睇得出噶啦，就系讲紧啊，其实我哋嗰个嘅社交嘅平台，同我哋嘅自我价值。 Like 他所 po 的最新事 ，Facebook 里 like 了几次，张张相与金句都要知。 两者有乜嘢嘅关系咧 ？Like 他好感想说不易 ，WhatsApp 里通过测试，忐忑中靠剔看他意思。填140字，写满错别字，资讯越快越揭露了彼此的 ID， 随便 upload CD， 好客似 sales， 我 like dislike 你事实等闲事，日日微博手机。Like 他执相很有本事，跟真相不太相似。出新 app， 你可会讲我知 ？Like 他找种方法表示彼此暗中有好意。Profile pic 转一转去提示，填140字。写满错别字，资讯越快越隔膜了彼此的心思，求咖啡多粉丝，数据似收视、yeah、我 like dislike 你事实不会知，现实无论假装且装，我 like 你确认挂念你，患病时候都相机，我老命拍片到网上快登机，整天俘虏着你 ，You like it what else I can say？ 日日微博手机，永开机去关注偶像嘅日记，食饭时候都好，拍低将每碟献给你。而手机摄影机，坐到像拍片到网上快登机。 本嚟有方浩文呢首旧嘅作品啦，作品嘅名称叫做《我 like 你》。我谂值得问嗰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系关注人哋过紧啲咩嘅生活啦。你有几耐未试过检视一下你嘅生活啊？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麻木，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视，受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网上的世界非常之缤纷璀璨，但是你自己的生活呢，我会同歌词里面讲的一句就是，对比起上来你更加觉得自己很孤单呢。我们有张美仪有个新的这首派台作品情，我们由细到大都是围绕着视窗去生活的，而家可能是你的手机 mon， 以前是你的游戏机 mon。这个的 rhythm 呢，你的感觉都挺熟悉的，如果你知道是什么的话，我想你都有一定的年纪了。今次呢他们就用了你以前玩的那些 8bit 的游戏机那些声效做了这个的底 bit。 我们有 John Curious 加上有 Tom Bits 有这首新的声效，这个 EP Hashtag I 有这首 single Blue Skies Fall。 Flipping through all of these magazines, telling me who I'm supposed to be. Way too good at camouflage, can't see what I am, I just see what I'm not. I'm guilty about everything that I eat, feeling myself as a felonyJedi level sabotage. Voices in my head make up my entourage. Cause I'm a black belt when I'm beating up on myself, but I'm an expert at giving love to somebody else. I need myself and I don't see eye to eye. Need myself and I. Oh, why do I compare myself to everyone? Am I always got my finger on the self-destruct? I wonder when I love me is enoughEnough. Yeah, yeah, yeah. Why am I always looking for a ride or die? Cause life's the only ride I'm gonna have for love. After all the times I went and messed it up, I wonder when I love me is enough. Yeah, yeah, yeah. Should be paying rent. I'm way too good at listening. All these comments messing up my energy. Cause I'm a black belt when I'm beating up on myself, but I'm an expert at giving love to 由细到大咧，我哋嘅生活都系充满住唔同嘅比较嘅，即系你可能会比较就系你问你嘅爹哋妈咪啊，你锡我定系锡我嘅兄弟姐妹多啲啦？你日日就喺度睇住人哋嗰个嘅社交嘅媒体啦，成日去到好羡慕同埋去爱人哋嘅生活，你会唔会对自己都有啲偏心咧？嗰个偏心就系你爱人哋多过爱你自己啦。揾嚟有 Demi Lovato 呢首新嘅排台 single I Love Me。下半钟之前呢亦都搵嚟一首充满爱嘅一首作品，来自星星 Rabbit 新歌 Fly With Love。 Top me Saturday Monday night I'm on Chico Tuesday vibes Silver rings and long shimmering tights What about some Wednesday wine Have some cuteness Thursday dine Boy I got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将会任命中院常任法官张举能为中院首席法官，接替出年退休的马道立。马道立和张举能午饭之后返回终审法院，马道立再被问到是否欢迎委员会的建议，他说没有补充。而之前离开法院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有信心张举能的任命能够获立法会通过的时候，马道立也都未有回应。至于有关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司法机构运作， 马道立说很关注香港最近发生的事，正是研究对司法机构运作的影响，如有任何需要一定会做。林郑月娥今日早上宣布委任张举能的时候，提到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尚未选出主席，立法程序停顿。主持内会会议本身是大律师的郭荣亨，应该明白司法制度的重要性。郭荣亨质疑林郑月娥将中院的首席法官的任命政治化，认为林郑月娥是想用来迫使内务委员会尽快选出主席，强调内会涉及政治问题，会议涉及全部议员，并不在于自己一人身上。郭荣亨又认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并不是建基于张举能的任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反对派将事件政治化，又指郭荣亨等人为了政治目的令到内会停摆是不负责任。如果今届立法会未能够通过张举能的任命，将影响外界对本港司法制度的印象。本港昨晚至凌晨至少有四人怀疑违反检疫令离开检疫地点，警方到场处理。一个五十岁的女子和七岁的儿子由外地返港，他们被安排到火炭检疫中心检疫。昨晚九点几，两人被发现在旺角西洋菜南街一个单位，警方和卫生署的人员到场，经游说之后，两人表示理解，回到检疫中心。一个二十四岁的男子午夜十二点几在荃湾路德围一间面店进食，又认识他的食客报警。警方和卫生署人员到场，这个男子表示知道要去家检疫，但他自行剪断手带。卫生署人员之后为他探热，发现他有发烧，送往仁济医院留医。另外，昨晚十点几，有市民报案，沙田石门安群街发现一个怀疑要检疫的人士。警方在香港沙田万怡酒店找到一个十三岁的少女，调查之后，相信她昨晚由机场搭的士往石门，计划入住酒店，但入住酒店之前到食肆用餐。这个少女已经送往沙火炭信阳村的检疫中心检疫。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全球，部分的南亚国家针对疫情开始实施封闭措施。巴基斯坦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870宗，部分省份自行宣布封城，调派军队协助实施。邻国印度大部分地区封闭，省际巴士、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暂停服务，民航部门亦都宣布国内航班停飞。孟加拉通报累计超过30宗确诊病例，三人死亡，外界质疑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当局宣布所有政府和私人办公室后日起关闭，尼泊尔关闭边境至下个月中，国民都不准入境，部分陆路口岸出现混乱，有人大叫放行。斯里兰卡延长宵禁至星期四，警方拘捕违反宵禁令的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晚至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73点，升977点，总成交金额11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1点，升2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5.4，升17.4；阿里巴巴174元，升4元；建设银行6.28，升3.3。中国平安73.2，升2.3；美团点评85.8，升5元；中国移动56.5，升3.15；友邦保险63.9，升2.4；工商银行5.19，升2.4；港交所223.2，升12元；小米集团10.08，升5.8。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6，日元110.69，瑞士法郎0.978，澳元0.594，加元1.44，新西蘭元0.58，人民幣7.081，英磅對美元1.165，歐元對美元1.083。日經平均指數報18,092點，升1,204點。港金現價報14,540元，升7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70.45美元，賣出1,571.9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現在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啦。新界方面咧，荃湾路啊，咁啊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嗰段咧，因为之前路面有障碍物需要处理啊，咁所以现时嗰度嘅交通咧就比较繁忙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段，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需要处理，咁啊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九龙湾嘅彩霞道有临时工程，近住彩怡居嗰段咧有啲临时封路措施。咁而家近住泳池嗰段嘅彩霞道较为多车噶。港岛方面，湾仔北都有啲临时工程噶。咁啊，博览道而家博览道南行啦，介乎会议展览中心大堂至到博览道中一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噶。博览道部分路段有临时工程，需要有啲封路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猴仔公公、甜甜婆婆，我翻嚟啦！ 喺度 要早乖孙啊，门口有一块1:99嘅稀释漂白水嘅湿布啊，你入屋前你要先踩一踩嚟消毒个鞋底。 系啊，然后你可以用门口嗰支消毒火酒。噴一噴佢个鞋面嗰度， 再装你对鞋咧，放喺一个通风嘅位置， 冇问题，嗱满意啦。不过咧，唔该你哋两位咧，让一让开啊吓。 吓、啊，话我哋左正啊？ 唔系啊，我翻咗成日工，套衫好污糟噶嘛，所以咧，你哋要让开俾我去换衫，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将病菌带翻嚟屋企噶嘛。 哎呦，讲得啱喎、 啊。阿瑶走乖孙，咁你快啲。快啲去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今天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Ooh, Radio 2, it's Radio 2. Come sing along. Ooh, Radio 2, enjoy the show. 松动音乐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松动音乐 Come fly with me.As free as can be, oh, 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So long, young old. It's Radio 2. So long, young old.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进去。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在世 转个圈。挂挂出衫，这个影鞋，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剔透霎眼长大。再老迈又偏心计，怎分清楚对错黑白，错有错 嚟到下昼嘅三点四十三分，新收到嘅派台作品，嚟自黎晓阳《Before I Forget》嘅 EP。成首歌咧就好似系一个自己同自己嘅对话咁嘅，嗰个嘅对话内容就系可能问紧究竟你自己系一个咩嘅人啦？你揾到嗰个答案未咧？今集你揾嚟有监制有谢国维啦，咁而编曲除咗谢国维之外，就有 Percy 嘅 Steven。电子管理有梁柏坚，至于作曲嘅咧，系跟住呢位歌手卢海彤。 不敢打开黑衣柜，不敢关掉灯。 记录住嘅都系一种做人嘅态度同宗旨嚟嘅。我哋有卢海同一首旧嘅作品，当中嘅宗旨就系我不后悔啊。歌名谁？跟住揾嚟一首就是今日新收到嘅派台歌嚟嘅，嚟自 DJ 嘅新歌。今次都系佢哋第一次啊，同 Y 文有呢个嘅合作嘅。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散开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好。绝望里乐观，亦是过程早，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望，像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 前前有温文作曲有 Howie， 有時候聽歌就真的聽了先，不要讓個 MV 街了你去想一些的角度。看完個 MV 的時候，你可能覺得是一首的情歌來的，但我自己第一次聽的時候，我覺得咦，不只是情歌這麼簡單的作品。有 DJ 這首的新歌《銀河修理員》，可能因為歌詞剛才最後那一句，任歲月再壞不至心慌，是一首打气的作品啊。 你有朋友幻想自制件飞天装甲，试下被那二变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只大炮或海翼挡到几下。贯彻了正义，你有勇气吗？绝望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未像我 superpower？ 人生就好似一场一场唔同嘅战斗或者博弈咁样嘅，打得耐你都可能会攰啊。呢首歌可能都系俾一个力量你，就系、喂唔系啊，你得噶，你仲有你嘅力量噶，更少都好，总能够去到付出嘅。一啲你其实唔系净系一个个体嚟嘅，可能系一队波一齐踢紧嘅。有人中意做前锋嘅，有人都系选择做后援嘅。相信你自己拥有嘅能力，你自然都会该上呢首新嘅派台作品。Super Powers， 谂阔啲啲咧。四点钟之前我哋有周国贤，四个字赠俾你嘅，天马行空啊！ 水雨后花园间中，高收割番茄煮餸，汤碗中甜美感动，凭着杂画绘写人与事面容，可得到世间认同，心路中最想灵魂感染大众，不过看似信心发梦，上半空却附送给指控，永远给指控，可惜这指控只得小众，不过原来是种发梦，嘲笑偶尔可不动用，一起冲你我一起冲，冲不开也有精彩的放纵，贪财欧洲被纵上路，由爸妈背诵，好沉重，无谓感动。人类在不增产量世界大同，阶级间在不分轻重，压迫无踪，炮火再也不会服众。不过看似信心发梦，要上半空却附送给指控，永远给指控，我洗脱指控只得笑纵，不过原来始终发梦，嘲笑偶尔可变动用，一起冲你我一起冲，冲不开也有精彩的放纵， 龙虎榜伴奏精选。 绯闻嘅嘢系真系假我唔知啊，我净系知佢哋好合拍咯。 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扬州变红，你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 原本只是为了一个筹款演出而制作的曲目来的，出街之后就有很多 fans 要求推出，于是促成了这对绯闻男女 Bella 和 Alvin 的合作。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宏。 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扬州变红，你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咏彤加上五虎桥《迷魂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系唔系推迟举行东京奥运磋商？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安倍将会向巴克表达不得不延期嘅意向，提出希望奥运延迟喺一年之内举行。報道指，預料奧組委主席森喜朗、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將會參與電話會議。日本奧運大臣橋本聖子表示，要等疫情結束之後，才能舉辦完整的東京奧運。國際奧委會資深成員彭德表示，推遲東京奧運已變得無可避免，押後至2021年舉行是最有可能的選項。美國和新西蘭奧委會表明支持押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的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明晚至星期四初時有幾陣驟雨，星期五相當溫暖，晚上至週末有雷雨。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50点，升953点，总成交金额1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1点，升230点。部分活躍港股做的，騰訊控股362元，升14元；阿里巴巴174.5元，升4.5元；中國平安73.5元，升2.6元；建設銀行6.23元，升2.8元；美團點評85.15元，升4.35元；中國移動56.05元，升2.7元；友邦保險63.8元，升2.3元；工商銀行5.12元，升1.6元。港交所223.6元，升12.2元；小米集团9.99元，升4.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6，英镑9.03，瑞士法郎7.938，澳元4.619，加元5.393，新西兰元4.519，欧元8.4075。每百日元对港元7.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09。日经平均指数报18,092点，升1204点。港金现价报14,540元，升7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79美元，卖出157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荃湾路，由于发生火警的关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第一和第二线是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由于有火警的缘故，跟住葵涌公园第一和第二线是封闭了。揸车朋友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龙尾就排到去丽景对开。隧道情况，

就老了几年，得到难题越多，越遗忘什么？找一点盲目吗？找一点痛楚吗？找一点创伤吗？长大吗？找一点明白吗？找一点疑惑吗？还寻到觅到一点清晰吗？让一堆堆困惑累积出身体化。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啊，今日去台湾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 系啦，今日兔兔咧同我哋介绍呢一位，我谂香港朋友会比较陌生啲嘅，但系咧如果话俾你听，边个发掘到佢出嚟咧，可能大家一定会好熟悉嘅，就系天后张惠妹。咁张惠妹咧系会觉得哇呢一把声音直情系宝藏嚟嘅，我一定要签佢翻嚟做歌手啊咁样。于是乎咧呢位嘅男歌手啦就有咗宝藏男孩嘅呢个称号啦。咁当然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台湾传媒系好中意俾啲 label 俾啲歌手，即系等大家比较容易认得佢哋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呢位歌手啊，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亦都令即系介绍大家听下佢啲音乐啦。可能都未必系咁主流嘅作品，但我觉得啊，阿琼听落咧系觉得系好舒服嘅。呢位男歌手咧就叫做慈修，慈咧系保持嘅慈，修咧系修理嘅修。 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疲惫不堪？疲惫不堪，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必须这么勇敢，这么勇敢？ 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当我望向星空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 今日套套想介绍呢一位男歌手咧，都台湾都算系新新地人嘅，叫做慈秀。问下套套先，即系慈秀呢个人俾你嘅啲嘅感觉啊，又或者你想表达嘅，你想介绍俾香港听众佢嘅特色系点样嘅咧？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歌手的形象吧，因为大部分对于线上歌手的包装，就是可能女生可能就是不是走可爱路线啊，就是走性感路线啊，然后能歌能舞或之类的，就是他会被一个很既定的形象给固定住。 嗯， 但慈秀他是一个男性，他是一个男歌手，但是他是留了一。他有长了一个很斯文的脸蛋，然后还有长发的妹妹头，然后他的穿着打扮也非常非常的中性，然后曾经在网络上会被当作正妹搭讪这样子，但其实事实上他是个宅男，非常非常宅哦。他在他的歌曲发表的地方，他是在哪里的？是在一个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去买卡牌的一个游戏的店。因为他平常的兴趣就是看卡通啊，看跟还有恐怖片，那个探险活宝啊，他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甚至于说啊，他拍 MV 的时候，他就带了喷火龙跟游戏王里面的青眼白龙卡当护护身符，就是他整个人的形象跟他的兴趣跟他的歌曲。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 嗯，头先咧，套套话点解会想介绍慈秀呢位歌手咧？就系、是、即系虽然咧，头先阿琼讲话，台湾传媒称呼佢叫做宝藏男孩，等大家可以记得佢啦。咁但系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好打破到大家对一啲男歌手或者女歌手一啲既定印象嘅人嚟嘅，因为咧呢、這个男歌手咧，佢系有一头。好长嘅头发，即係去到心口位咁长嘅头发啦，同埋佢係齐音嘅，台湾会叫做咪咪兔咁样，咁香港即係可能係都几少女嘅打扮啦，咁着衫都係好中性路线啦。於是乎即係大家可能会觉得啊，都几唔似我哋印象中或者我哋理解当中嘅男歌手嘅形象㗎喎，咁样。咁於是乎呢，喺咁嘅外表底下呢，其实佢嘅故事係十分之窄嘅。即係例如佢嘅啲愛好咧，即係打機啊、睇卡通啊，又或者唔中意出門口啊，唔中意同人有眼神嘅接觸啊，係，但係佢一個歌手嚟㗎嚇。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好、難紅嘅，或者好難做宣傳嘅喎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嘅作品咧喺台灣，即係之前網絡上咧係非常非常之流行。咁真係當佢有咗一啲啲嘅實體嘅唱片公司肯簽佢，有咗自己嘅專輯啦。咁今日介紹慈秀嘅呢一張專輯叫《房間裏的大象》嘅呢一張專輯之後咧，係等更加多人認識佢，亦都更加多人感受到呢個男歌手嘅魅力嘅。继续讲翻就系套套想介绍呢个男歌手慈秀，头先讲到呢一张最新嘅专辑《房间里的大象》当中嘅呢一首歌叫做《正想着你咧》咁样。问下套套先，点解会想介绍慈秀呢一首作品？ 嗯，有两个原因。 系， 一个原因是，我喜欢的曲风大部分都是比较偏民谣流行的曲风。 系，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属于就是比较偏民谣流行的曲风，虽然说它里面还是用了很多live 的音乐。 器啊、嗯、然后还有一些弦乐跟钢琴，让整个的音乐温度是比较轻快的，比较浪漫的那个氛围。 刚才套套呢就讲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套套自己本身比较偏好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民谣啊、吉他 acoustic 少少风格的作品。 有网友说啦，这首歌一放在演播台它可以重复听、嗯、一整天都不会腻，确实是如此，因为它很舒服。先前发现它是因为看电视，哦哦，对，我是个电视儿童，所以很常看电视。他有播 MV 出来，就会觉得，哎，这个男生很有趣。第一眼你没办法去发现他是男是女。无法去区分、嗯、 即是好想同大家分享，就是我想其实都是关乎那个性别定型的事情，即是我们刚才说女歌手应该怎样怎样，男歌手应该怎样怎样，即是这些都是世人我们对于某一个职业又或者一贯以来那个传统的执着。但是当慈修他以一个真的很忠诚，直情是会被人误会是女仔女歌手的一个角度出道或者是发展的时候呢，即是大家就会觉得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个世界性别定型这件事多少少的想象，多少少的认识和理解呢？这样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是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到底要怎么偷看你的眼神你的脸蛋，我心跳都要停止了，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 好啦，其实最后翻嚟咧，即系阿琼有一个问题，即系我想问一下，即系图图嘅，头先都一路都系讲到话，其实慈修佢可能对于嗰、那个性别嘅框框，其实有个打破嘅一个现象啦。咁可唔可以问一下图图，其实咁台湾普遍对于呢一种比较中性路线嘅歌手嗰个评价，你又觉得系点嘅咧？ 因为我其实自己的生活圈大部分都是对于就是中性这件事情是不会有太多既定印象的，所以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反而没有太多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然后我觉得二方面有可能是因为圈他人是张惠妹，就是梅姐，她对于就是两性平权这件事情是还蛮支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那我觉得慈修一部分我想要介绍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她很棒的一件事情是她把她自己单纯的一面给展现出来给她的歌迷朋友看。 嗯， 对，她因为她不会言说她就是个宅男，每天都是在家，然后写那些情歌，就有人问他说啊，那你写这些情歌是写你真正的你的故事吗？他就会跟你说哦，没有，他是幻想，就是是一个很可爱的跳脱一般人的想象。然后他也不过言说，我、每天都在看卡通啊，我绝大多数的灵感都来自于卡通啊，就是、然后我可能生活中百分之多少是在神奇宝贝上，或百分之多少是在公仔上，就是他是一个不会。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偶像歌手的距离， 是， 对，他就是好像在你身边生存的一个大男孩一样。然后所以他针对他中性这件事情，其实台湾现在对于中性的状态的包容度其实也蛮高的，就是你也看到现在还蛮多 YouTuber 他其实也还蛮中性的。 头先图图讲啲嘢，我觉得都系我好羡慕台湾社会一路发生紧嘅事情啦。咁其实你话系咪好绝对地大家唔介意或者好受欢迎冇质疑嘅声音？一定唔系啦，因为一个健康嘅社会就应该唔止一把声音噶嘛。咁但系因为慈修咧之前开头都话啦，因为系张惠妹签嘅歌手，于是乎其实好多人对于慈修嗰个嘅 人才或者態度咧，真係停留喺佢實力上，即係好夠實力嘅一個樂壇嘅新人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嗰、那個可能因為張惠妹簽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張惠妹對於啲嘅性別平等教育啊等等嘅一啲嘅支持，其實都係不遺餘力嘅喺台灣。於是乎，大家都真係覺得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咁另外就係慈修佢自己本身都係非常之即係出咗道，得到咁多人嘅關注、評價等等，佢都依然堅持做自己，即係佢冇剪咗啲長嘅頭髮啦，佢冇一啲偶像嘅包袱啊，佢覺得我而家係歌手啦，要點點點呢啲佢都冇，而係佢就係話俾大家聽，我係好宅嘅，我中意睇卡通，我中意睇漫畫，而佢係選擇咗喺大眾或者喺歌迷面前做好真實嘅自己，呢件事都好幫到佢。你話加分又好，或者你話進一步奠定咗，可能大家都係留意翻我啲歌啦。你唔好留意我個人，我個人係一個宅男嚟嘅，即係冇乜特別嘅啫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真係一個進步嚟嘅，都希望即係無論香港、台灣邊度都好啦，即係大家對於嗰個性別嘅想像可以再闊啲，大家對於每個歌手嘅嗰個形象又可以多啲嘅多元化嘅一啲嘅呈現啦咁樣。好啦，今日多謝兔兔先介紹咗慈修呢一位，我都覺得真係聽咗好舒服、好舒服嘅寶藏男孩啊，真係忍唔住又俾翻呢個 label 佢，係啦嘅作品俾我哋香港嘅聽眾朋友認識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就算经过了好久，你说的话无法忘记，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 套套介绍的这位台湾音乐人，他叫做慈修，即都建议大家上去找一找慈修的相来望一望的，即我想包括他的歌声，你第一眼其实绝对分辨不到他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的，但其实才华这件事应该跟样貌、性别、任何其他外在条件无关的嘛。你介绍台湾歌手慈修的作品，那曲名称正想着你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制定法例，暂时禁止另有酒牌的食肆、酒吧和会社出售或者供应酒类饮品，进一步推动减少社交接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需要几日深入研究法律工作，愿意听取业界意见。最极端的手段包括关闭餐厅以及控制营业时间等。他又对有人公然违反强制家居检疫令表示失望和痛心，认为不值得为了出一次街而面对还押和留下刑事纪录。大律师工会和律师会都欢迎行政长官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出任下任中院首席法官。大律师工会表示，张举能深受大律师业界敬重，深信他定能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履行中院首席法官的职责。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表示，张举能处理过多宗复杂的案件，具有丰富司法和行政经验，在司法机构内外都备受尊重，相信他能够胜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工作。 泰国新增超过100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820宗，至今一共4人死亡。总理巴育说，内阁在每个星期的例会上同意宣布国家自今个星期四起进入紧急状态，为期一个月。執法機關將會獲賦予權力協助當局執行緊急狀態之下的各項措施。較早之前，曼谷已經宣布關閉所有旅遊和娛樂設施，部分的航空公司取消國際航班。每年一度的潑水節無限期押後，泰國再有大型酒店集團宣布因應疫情暫停旗下酒店營業，涉及5間酒店，大約2000個員工需要按政府的指引留在家中，期間照常出糧。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全球，部分的南亞國家針對疫情開始實施封閉措施。巴基斯坦累計確診個案增至超過870宗，部分省份自行宣布封城，調派軍隊協助實施。鄰國印度大部分的地區封閉，省際巴士、火車和其他交通工具暫停服務，民航部門亦都宣布國內的航班停飛。孟加拉通報累計超過30宗確診病例，3人死亡，外界質疑實際數字可能更高。當局宣布所有的政府和私人辦公室後日起關閉，尼泊爾關閉邊境至下個月中，國民都不准入境。部分的陸路口岸出現混亂，有人大叫放行，斯里蘭卡延長宵禁至星期四，警方拘捕違反宵禁令的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的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最低氣温大約21度，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晚上有一兩陣驟雨，能見度較低，吹和緩的東風。展望星期四初時有幾陣驟雨，星期五日間相當溫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而家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是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2663點，升967點，總成交金額1377億9000多萬。上证综合指数报2722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1点，升2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5.2，升17.2；阿里巴巴174.5，升4.5；中国平安73.5，升2.6；建设银行6.27，升3.2；美团点评85.5，升4.7。中国移动56.6升3.25，友邦保险63.9升2.4，工商银行5.16升2.0，港交所223.8升12.4，小米集团10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10.66，瑞士法郎0.976，澳元0.595，加元1.441，新西兰元0.582，人民币7.078。英镑兑美元1.165，欧元兑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18092点，升1204点。港金现价报14700元，升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9.23美元，卖出158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坏车事故同埋火警事故先啦。咁啊，头先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深水埗元州街钦州街交界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啊。去深水埗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多车啦，经过小心吓。元州街钦州街交界去荃湾方向，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噶。咁啊，现时咧嗰度比较多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就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咁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龙翔道荃湾方向喺黄大仙中心对开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

世界最悠长的诗文。躺下一睡的马上会重生，自己渴望着我有一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新闻，主唱就是蔡健雅本人。但是实不相瞒，其实太远的地方无论是几时我都不是很想去的。当然现在比较惨在呢，就是香港人近近地想回乡下，日本台湾都不得。 回家的反方向，把昨天丢在那，叛逆的怀抱呀，玩心不想打压，和平洞藏成不坚壁的晚上。 在喺街上流离浪荡嘅感觉啊！咁当然咧，依家我哋都做唔到噶啦，所以希望听歌可以感受到个气氛。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安和》。 咁的而且确系台北嘅一条街名嚟嘅。但除此之外，都想同你介绍呢首歌嘅创作人啊。 抛下所有的框架。 都叫做 Hush， 佢有天后御用才子嘅名称，所以之后咧都想同你继续嚟听下嚟自 Hush 嘅创作，写俾孙燕姿嘅作品。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说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中。上方光明，反射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主唱是孙燕姿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克服》了，曲词也有Hush负责的作品。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 啦，其实是一个天文学家的名字嚟嘅。成首歌就系讲话，成日都话你爱嘅人喺离开之后咧，会化成天上嘅星星。而通过孙燕姿喺歌曲当中同星星嘅对话咧，就表达咗对啲离开嘅爱人嘅无憾嘅思念。除了有写歌给天后之外，其实他自己都是一位很出色的歌手来的。 他想也 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行为。 Hush 的作品啊，曾经由乐团到个人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首就是我认识他的第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第三人称》，好沉重的悲伤在当中，我觉得。 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对叠，而谁是谁，对 讲的是可能有些事情要过出去之后，你跳出去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才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发生过一系列的事情，到底谁是谁非呢？这首歌无论在香港还是台湾，我都有听过 live 的版本， live 真的很过瘾的。好啦，唔好咁悲伤，同埋唔好咁离地啦。其实讲到每个城市嘅发展呢，即係我哋唔係住喺嗰度，我哋梗係觉得嗰度好似几好咁样啦。但係即係住喺嗰度，你先知道嗰个城市到底有乜嘢问题 嘅。What did they know? What did they know? What did they know? What did they know?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moto. 台北市的马路总是坑坑洞洞，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stshore。骑进市民大道，像是进入灾区，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我不需要成为其中出色的嫌疑。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不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台北直直撞啊！但系佢正确嘅读法咧，就系佢不断重复嘅呢一个嘅讲法啦。歌手叫做李英宏。都是现在做台语歌最应该是当打的一位台湾很年轻的创作人来的。那么新的专辑很快就会和我们见面。我想大家都希望他维持住一贯这一种复古得来有很新潮的风格。嗯，台北滴滴龙，台北滴滴龙，台北滴滴龙，台北滴滴龙，台北滴滴龙。整个台北的土地盖的滴滴龙，22K 的数字买不起任何移动。这样的游戏好比在玩大富翁，奢华的宾利停在松江路的。市里进步的科技多了一只眼睛，让我看到了野蛮的文明，同时办到了把它当作武器。大马路上我们都心急，按喇叭会破坏我们心情，为了生活突然靠边停，差点车祸缴了三字经哦。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当中有讲到台北城市的一些问题，例如塞车啦。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当然仲有高楼价、空气污染啊等等嘅啲问题嚟嘅。其实我谂每个城市都面对紧佢嘅问题，不过如果有一啲确实有效嘅解决方法咧，唔会有嘢解决唔到嘅。今日仲有一首歌拣你，李英宏嘅《台北直直作》，听下昼三点，苏动音乐再见。